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十四。北京晴，4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 国务院印发《13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2016年，我国 CPI 温和上涨2%，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标。 北斗2号卫星工程率先为我国及亚太地区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教育部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 央广与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中国交通广播。 央广时评：管好老年代步车，不能再拖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强化政治领导责任，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凝神聚焦发力，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央书记处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协助党中央抓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工作，尤其是群团改革，推动一批党内法规文件制定和实施，配合办好一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纪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会议强调，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19大，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要扎实做好党中央部署的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大局履职尽责，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各方面监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水平。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带头讲政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大局，出谋划策，突出重点，抓好落实，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央广消息，应以洛伊特哈德为主席的瑞士联邦委员会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5号到18号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7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8日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了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强化地方应急救灾主体责任。意见指出，对达到国家启动响应等级的自然灾害，中央发挥统筹指导和支持作用，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灾害应对中发挥主体作用，承担主体责任。省市县级政府要建立健全统一的防灾减灾救灾领导机构，统筹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意见要求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机制，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加快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统筹考虑现实需要和长远规划，建立健全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鼓励各地结合灾害风险特点，探索巨灾风险有效保障模式。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年基础上提高1岁，超过77.3岁。规划确定了卫生与健康领域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包括加强重大疾病防治，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促进，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和生育服务，发展老年健康服务，维护好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健康，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建设，加快健康产业发展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物价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一路上行，同比涨幅在12月份创下5年来新高。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2.1%，连续3个月处于20代，环比上涨0.2%。从同比看，涨幅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鲜菜价格涨幅大幅回落所致。同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依旧涨幅明显，12月同比增长5.5%，是连续第4个月正增长，并实现了54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 ，PPI 上涨并非超乎预期，温和性上涨有助于企业发展。 它表明中国可能摆脱了过去担心的所谓通货紧缩，出现了一个温和性的一个上涨。这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是其实销售收入在增长。那么由于销售收入增长，销售变好，企业都开始在活跃 ，PMI 的这个指数呢也在上升。 去年 CPI 呈现年初年末较高、年中较低的 U 型走势，上半年主要受猪周期和菜价上涨影响，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主要是由于天气变冷等原因，使得蔬菜和鲜果价格涨幅有所回升。曹远征预计2017年 CPI 将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未来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重在防风险。 今年是 M2 的增长呢，大概就在11.5到12左右，这会比去年略有降低。那么从利益上来说呢，是不是货币政策开始有所转向，更多的不是是在稳增长，而是更多是防风险。 国新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时表示，2016年我国 GDP 增速将在6.7%左右，包括营改增、价格改革等在内的多项举措，去年全年为企业降低成本约1万亿元。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发改委主任徐绍时表示，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我国 GDP 增长均保持在6.7%，预计全年 GDP 增速也将在6.7%左右。针对近期关于企业税负过重的讨论，他回应称，一些个案具有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据他估算，仅2016年一年，包括营改增5000亿元减税额在内，各项举措累计为企业降低成本约10000亿元。 那么社企收费，通过我们去年清理，大概减少了560亿。第二个是企业用能成本、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的改革等等，这个大数是1000亿。另外，去年我们降低了非居民用气的价格，这样企业用气的成本也减少了1000亿。第三是利息负担下降，1到11月份嘛，利息减少了大概780多亿。第四就是物流成本，我们通过航道的疏通、枢纽的互通、江海的联运、关检直通，整个物流成本降低了350个亿左右。还有一项目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也有所下降。 此外，去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持续升温。对此，徐绍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些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在全球布局是正常的。目前的确将对不规范的对外投资进行审核，但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不会变。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日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在接受央广记者李林专访时表示，该工程已率先为我国及亚太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将在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请听报道。 在北京市复兴门公交站，候车乘客拿出手机查询下一趟车的到站时间。千里之外的南海海域，外出作业的渔船主正在往家里通报情况。北斗二号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吴光辉说，北斗已经不知不觉地渗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现在我们呢，渤海、东海、南海渔船出海以后，通过北斗可以和家里面保持联系，包括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这些都可以准确地报出来。 历时8年，由14颗组网卫星和32个地面站组成的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向我国以及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在应控系统总设计师周建华看来，北斗二号使我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依赖。 像马航这种情况，如果上面有北斗的话，那它肯定会知道它在哪，即便是没有这个体制，这个功能呢，就说这是我们北斗独有的。 现在北斗已经可以服务5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国际主流的手机芯片已经支持北斗功能。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18年前后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圆珠笔笔尖钢成为近期热议的话题。山西省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宣布，目前钛钢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未来2年将有望完全替代进口。央广记者岳旭辉报道。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球珠和球座体两个部分，直径0.5到1.0毫米的笔尖球珠，我国自给自足，还可以大量出口，但能制造直径2.3毫米球座体的不锈钢原材料制造技术却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给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2011年钛钢就开启了重点攻关。钛钢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辉棉 做笔头，机器是全自动、高速度还有高精度，在这个小的地方要打出个孔来，而且是很多形状，这个孔普通的材料你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经历了一次次失败，2014年12月钛钢笔尖钢实验取得成功。然而笔尖钢从实验室走进市场道路并不平坦， 课题研发成功了，正在转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拿出好的东西来，当时压力非常大，总理问我们也不敢说，不好受，这就是压力变成动力了，加快了这个我们的步伐，包括加大了力度， 上新生产线，改进生产方式，笔尖钢从一炉出1-2吨到50-60吨，产能翻了20倍，价格却变得平易近人，充满了竞争力。2016年年底，钛钢量产的切削性好的笔尖钢材终于出炉，骄傲地写上了中国制造的标志。在中国最大的制笔公司之一的浙江宁波贝发笔业测试实验室主任胡醒阳对笔尖钢做了近1000次测试， 这是发展笔的效果， 它的出水的均匀度也好，笔记的内膜性也好，基本上没发生变化，跟国外的比较是同等的。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教育部昨天证实，已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材。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以专门发函对中小学地方教材修订提出了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9·18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体现。 民航空管局表示，2016年空管系统安全运行总体平稳，但部分地区安全形势出现较大波动，个别地区不安全事件集中多发，人为责任成为主因。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民航空管局副局长马兵说，2016年是空管系统安全形势极为严峻的一年，因管制责任原因造成的不安全事件22起，高于近5年平均值，其中3起事件构成运输航空事故征候，为近10年之最，华东、中南和西南占不安全事件的90%以上。 从事发人员分析，在22起事件中，放单3到5年管制员及见习管制员有11起，占总数的50%，年轻管制员技能和经验短板表现明显，但是纵观22起事件都存在人为因素。 马兵进一步分析说，不安全事件暴露出空管系统目前存在安全综合把控不足问题。民航空管局局长车进军表示，2017年空管系统将杜绝空管原因造成的民用航空飞行事故以及民用航空地面事故，做好空管调整改革工作， 推进军民航在京沪航路2地3场建立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响应机制，努力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昨天与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新开播的中国交通广播提供地区资源和行业资源。央广记者子明、初明明报道。 1月10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签署重要战略合作协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严晓明： 从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完成了一次升级和飞跃。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见证3个第一：第一个国家级的交通广播，第一个跨区域服务的交通广播，第一个融媒体业态的交通广播。未来中国交通广播将凸显国家台定位的高度，跨区域服务的广度和全媒体融合的深度。 中国交通广播的开播填补了交通广播领域的一项空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 中国交通广播的正式开播有利于实现各类交通信息跨区域流动，真正架起交通建设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信息沟通的桥梁。 根据2016年印发的《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国交通广播的覆盖已被纳入规划的工作范畴。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 我们深度整合交通运输和广播传媒领域的优势资源，不断提升出行信息服务水平，共同打造了中国交通广播这一国家级交通广播，为打造中国顶级交通广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布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现场签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宣传报道战略合作协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范恒山：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出发点是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今后中国交通广播将集合优秀主持人，吸纳优秀节目，并积极融合新媒体力量，发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优势，从权威、服务、陪伴三方面倾力打造，积极围绕关注交通、服务人民的目标，为广大出行人群提供服务。 央广时评：管好老年代步车不能再拖了。撰写赵九霄：不用上牌照，不需要驾照，价格还公道，老年代步车在各大城市卖得越来越红火了。可年迈的父母骑上车买个菜，去趟公园接送孩子上下学，真的安全吗？最近中消协购买了3款老年代步车进行专业碰撞实验， 要么前座发生位移，模拟驾乘人员的头部受伤严重，要么座椅干脆与车身脱离，挤压胸部撞击风挡。如此低劣的安全性能，怎能承担为生命代步的重任？车辆不安全，上路更危险。一些老年代步车开起来很任性，走机动车道、闯红灯、逆行。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近两年涉及代步车的交通事故有757起，受伤858人，136人死亡。老年代步车成了马路杀手，执法部门为什么不加强管理？老人一句不让我们骑，为什么让卖的反问，每每让执法干警们哑口尴尬。非法生产、无序使用隐患重重，老年代步车真该管了。不久前，国务院三位主管部门负责人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时透露，老年代步车等低速电动车的管理今年将有突破。工信部已经提交了4轮低速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有了标准，先规范好企业生产行为，达不到标准的坚决取缔，能改造升级的纳入机动车，给予应有的法律定位，杜绝监管的灰色地带。有了标准，老年代步车才能合法办理牌照、强制保险登记，纳入交通管理也顺理成章。在此基础上，再加强道路安全执法，付出的治理成本也会低一些。正是老龄化社会的出行代步需求，完善国家统一标准，在生产、销售、使用各环节规范监管，不能再拖了。 近日，有山东巨野县的听众反映，2011年和2014年，他被巨野县人民法院以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做出2份不同的判决书，而且直到法院将他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他才知道自己被信用社告到了法院，而案由是信用社冒用了他的信息，为一笔冒名贷款做担保。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巨野县的刘伟说，2个月前他的银行卡被冻结。根据日常经验，刘伟找了有权冻结银行卡的司法部门，最终在巨野县人民法院，他找到了2份判决书。 过去的时候就拿了这份判决书出来，后来一查，就这一个案子还有一份判决书，这同一个案子判了我2次，然后2次判决结果还不一样。 刘伟说，他是这场借贷纠纷的保证人，按照2014年做出的2份判决，这起借贷纠纷本来没有自己的责任了，但法院实际上却执行了他这个保证人。另外，在被巨野县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前，他没有收到过法院的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而更要命的是，他根本不认识主贷款人张继雪，更不可能给张继雪做什么保证人。按照巨野县法院2014年做出的判决书中载明的被告地址，记者找到了主贷款人张继雪。 没，从来这个人我不知道，没过。我在外面打工多年了之后，法院不打过。 巨野县农信社一位名叫刘玉平的信贷员向刘伟承认，这些是他操作的。这2-3年，他一直在跑这个事情。农信社的领导也知道了这个事儿。既然知道是农信社方面冒用群众名义贷款，巨野县农信社为何还要向法院起诉被冒名的群众？刘玉平的解释是这样的。 为什么信用社他都去起诉？因为还要管理这些不良贷款的，要是不起诉人家，超时效了都是违规的。 记者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类似刘伟的事情在当地不是个例。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新闻动车组，2016年全国降水量为历史最多，河南去年前11个月开出环保罚单超4亿元。国内航空公司公布航班延误补偿标准，5家航企不提供补偿。请听报道。 2016年全国平均降水量730毫米，较常年偏多16%，暴雨过程多，全国暴雨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 这正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体现，因为全球气温变暖以后，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要更多的水汽它才能达到饱和，就本来应该下雨的时候它就没下，真正达到饱和的时候水汽已经很多了，所以强度就很大。 2016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81摄氏度，为历史第三高。2016年全国出现84大范围持续性中到重度霾天气过程，较2015年偏少3次。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2016年前11个月，河南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91天 ，PM10、PM2.5 浓度较去年同期都有所降低。全省83个治污项目完成建成或开工目标。在工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治理、燃煤散烧管控等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2016年7月份开始，河南启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加大督政问责力度，仅半年时间，因环保工作不力，对2062人进行了问责。同时，2016年全年，河南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立案4242起，下达处罚决定3515起，罚款金额超4亿元。河南台记者周文如郑州报道。 中国民航局9号发布关于国内航空公司机场实施航班正常管理规定相关工作情况的通告。通告中对国内航空公司公布的运输总条件、机上延误应急预案中关于航班延误后的服务内容及补偿方案进行了汇总。记者梳理发现，国航、南航、东航等42家航空公司公布的航班延误补偿标准基本一致，延误4小时含以上不超过8小时，每位旅客补偿人民币200元；延误8小时含以上，每位旅客补偿人民币400元。而中联航、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春秋航空和桂林航空这5家航空公司则表示，无论何种原因航班延误或取消，都不会提供经济补偿。此外，各大航空公司还对信息通告、餐饮服务提供时间、下机条件及限制等做出了规定。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2017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昨天在革命老区安徽省金寨县红军广场举行。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政策刚出台成效就汇总好了，任务刚布置成果就整理好了，活动刚开展经验就总结好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刚刚开展工作，就存在急着总结成果、鼓吹宣传的现象。 人民日报批评指出，靠材料包装出来的所谓政绩，有面子没里子，有虚名没实效，绝不能让材料政绩败坏党风政风。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近日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殴打、电击、药物体罚等针对网瘾少年的戒瘾手法有望彻底消失。 工人日报强调，我们应淡化网瘾的病理学概念，关注现代人包括青少年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今丰盈物质下所掩盖的精神文化的缺乏，否则我们的努力可能会背离初心，南辕北辙。 云南省13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强调每年招录的公务员计划总数中确定一定数量专项用于招录残疾人。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强调，消除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政府部门应身先士卒，公务员队伍为残疾人开绿灯无疑是善政，希望云南善政能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的省份能够跟进。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任命其长女的丈夫为白宫高级顾问。 国际足联10号在苏黎世总部理事会会议结束后正式宣布，理事会成员全体一致决定，自2026年起，将世界杯参赛球队规模扩大至48支。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冯硕、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